的走心，你总是相信你自己所幻想的世界多可怜，大家都在嘲笑你，你感性你是警告的生活一渐渐的被瓦解，是谁手想紧紧地抓住你身边的每个人，突然的善意让别人不过你的感觉，来不及我已经在 把毛衣脱掉。